便秘患者他不一定是阳明腐蚀症啊，他只是便秘而已。那这个便秘可能是他的气血太虚，所以肠胃道的运化都很慢，所以他就会便秘，对不对？那所以五六天不大便或者六七天不大便，并不能证明这个人一定是阳明病的腐蚀症，并不能证明这个人一定要用承气汤，就什么大黄、芒硝这些东西去泻他。那有热有发烧，好，这也是一个观察点，对不对？因为阳明病是发高烧，人身体觉得热嘛，对不对？可是太阳病一样可以发烧啊，对不对？桂枝汤症、桂枝汤症、麻黄汤症，你要烧到38-39度也是可以的啊。那头痛，那其实太阳病也可能头痛，少阳病也可能头痛，这个阳明病也可能头痛，头痛其实也不能证明什么嘛，对不对？当然在这里呢，他有给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一个人又发烧又便秘五六天，又便秘六七天，又有头痛，当然这个头痛如果是阳明病的头痛，应该会比较靠近额头这里了。可是在这一条里面，头痛有没有靠近额头根本没有意义，因为他接下来就讲说这个衄解的时候头也会痛这里，所以没差了啊。在临床上这个头痛没有太大辩证意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想哦，如果你是一个汉朝的人，无论你是一般的市面上的开业医生，或者你是张仲景门下的学生，看到一个人发烧五六天不大便了，你会不会觉得可以用承气汤来下下看呢？对不对？你会觉得他大便还要烧到哪一天，对不对？就是赶快把它通掉比较好，就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一种思考，是不是？那张仲景在这里就要为我们用承气汤这个泻药呢再下一个条件，他就是说其小便清者之不在理，人在表也，当须发汗。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到了可以用承气汤的状况，那你的肠子一定是非常燥热的，是不是这样子？那当你的肠子很燥热又有邪气，大便干在里面的时候，你的小便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变成茶褐色的，就是当你的里热很重的时候，小便会特别的颜色浓。那这个东西同学自己有没有在上火的时候看过自己小便的颜色？就有时候小便会变浓，对不对？那就是里面身体里面有热，所以你至少要在小便这个事情上面再做一次判断，才能够决定是不是要用承气汤。如果小便哎颜色是很淡的很透明的，那你就要知道这个不大便这件事情不是阳明病的不大便，而是有两个可能啊。一个我们说太阳表症会让身体的能量都到身体表面来跟病邪对抗，对不对？所以就没有什么能量回去做消化的工作啦，是不是？所以你的消化机能就会变得很弱，肠胃就会停摆，就是我们在抗病的过程会发生的事情。那另外就是有人会说这个伤风伤寒哦，这个风气或者寒气进到肠道呢，也会引发这个不通畅的现象，就是邪气混进来的时候啊，所以有人说这是受风的风闭啊，就是由风造成的便秘。那不管他怎么讲都可以啊，主要是知道即使是这样的症状，六七天不大便，头痛发烧，但是如果他的小便是干干净净的，他非常可能还是在太阳表。而这个地方呢，跟我们前几堂课在谈的那个逆流晚舟法是在讲一样的事情。就像我们前几堂讲葛根芩连汤或者葛根汤的时候，不是有讲说有些人他的狂拉肚子，拉出来的东西是又热又臭的，可是这个狂拉肚子它其实是身体的表邪没有解掉，所以造成身体有这样的变化。那你要治疗这个拉肚子，必须把邪气拉到表邪去开掉，它才会好。那这里也是一样，就是这个人他的大便没有办法下来，他一样是因为有表邪，所以他没有办法，肠胃道不能够动，不能够正常的运作，你一样要把这个表邪拿出去开掉啊。那他就说当须发汗宜桂枝汤。那这个宜桂枝汤四个字之前呢，这个宋本伤寒论还有多一句话，就是宋本伤寒论就写说若头痛者必衄啊， 就是如果是头痛的人呢，他一定会流鼻血。那这个本来啊，我是心里头想说读桂林本比较合情理，因为头痛者必衄这件事情啊，可能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现象。虽然到现在我们都不能够知道这个桂林古本是真本还是假本，但是我们只知道桂林古本是有很多部分宋本写的不恰当，然后把它改掉了。所以也有人传说说桂林本是张仲景的第十二版教材，然后宋本是他的第七版教材，就经过修订，就是由此一说而已啦。可是呢，我会觉得如果张仲景这个教材呢编到第十二版，他是非常可能会把这个若头痛者必衄这个拿掉的。因为这个状况可能张仲景在一开始遇到一个流鼻血的，他就这样子写，但是后来又发现也有些人不会流鼻血，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必然性，然后就后来就拿掉就好了。所以当然我这也是胡掰的啦，因为天知道这个书是什么版本是怎么来的。但是呢，这里呢它会让我们看到几点哦。因为如果我们保留了这个宋本《伤寒论》的这个若头痛者必衄这一条，它就会反过来形成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感冒的时候流鼻血要用麻黄汤吗？对不对？因为麻黄汤直接作用在迎分比较多，这样比较对得到鼻血，比较对得到迎分中的寒邪。那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又要用桂枝汤呢？那首先我们要回头看宋本这个若头痛者必衄这个意义在哪里。因为如果这个人是阳明腐蚀症，就是这个小便是茶褐色的阳明腐蚀症，那当然他的头痛点很可能痛在这边，对不对？可是如果他不是阳明腐蚀症而他头痛痛在这边的话，那就代表这个头痛是太阳的那个太阳经要从衄解之前的那个头痛。所以同样看起来好像阳明病的头痛，可是他会多一个痛到后来会有鼻血出来，那鼻血一出来就会让人看得出来，哦，这个是太阳经不是阳明经，也就是阳明经的头痛是不会动到鼻血的，可是太阳经要驱除寒邪的时候会动得到鼻血。所以等于是若头痛者必衄，是张仲景在标示说你看你看你看，他这个头痛虽然痛在阳明痛的地方，可是出来的是鼻血，所以代表他是太阳的，是这样子在辨证啊。但是这个拿掉也好，因为这个状况的病人绝不是人人都要喷鼻血给你看，所以有这句话有时候也蛮写的，对不对？等不到鼻血怎么办？那就照阳明治嘛，那当然也不是啦。那可是呢，如果你这地方会头痛，然后你会流鼻血，理论上你要用麻黄汤把这个血分的寒气开出来，可是为什么在这里要退一步用成桂枝汤呢？当然要驱除太阳经的风邪用麻黄汤跟桂枝汤的话，我觉得桂枝汤比较驱寒邪的力道比较弱了，但是就桂枝汤比较能够作用，就是桂枝汤比较能够作用在风伤胃的状况，寒伤营的状态是比较适合用麻黄汤的。可是在这里不得不用桂枝汤的理由在哪里啊？就是这个人他已经便秘了六七天了，那如果他的便秘不是阳明腐蚀症，不需要用承气汤，那就代表这个人的肠道一定是比较没有津液，比较干，对不对？那当这个人的肠道比较干的时候，你用桂枝汤，桂枝汤的这个入营出胃的这个药味是平衡的，所以桂枝汤用了之后，就算你发了汗，这个人不会被你抽干。可是麻黄汤它是一个非常专注在迎分，然后把迎血逼出来变成汗的一个药，所以你用了麻黄汤一定就会对迎气伤的比较多，那迎气伤的比较多，这个人的血跟津液就会比较少，那已经在便秘的人就不一定经得起麻黄汤在伤迎血这件事情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就要把麻黄汤退成桂枝汤。 所以这一条在临床的指标上面，就是说像昨天那个小朋友的爸妈就问我说，那我们小孩子可以吃麻黄汤吗？就是鼻血的那个问题。那我就说，那你要看他大便顺不顺，如果他的大便是那种两三天才大便一次的，那你用麻黄汤可能会害他大便更不顺，所以就要做一些调节啊。所以这是一个用麻黄汤要退一步调节成桂枝汤的状况，也就是麻黄汤呢是取汗于淫，桂枝汤是取汗于胃啊，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存在。那第26条呢，他说伤寒发汗以解，半日许复烦，脉浮紧者可更发汗以桂枝汤。我们张仲景的书里面如果写发汗，通常都是指麻黄汤症用麻黄汤之类的药，因为桂枝汤我们说是解肌，比较不说发汗啊，不是绝对的说了，这不是那么严格的划分。那有的时候啊，我们麻黄汤症用麻黄汤发一次汗，哎，觉得啊身体舒服很多了。可是感冒这种东西，这个邪气啊，有的时候不是一次发汗可以驱赶得很干净的，你发汗发得太少可能也不干净，发得太多可能汗孔太开了还要回来一点，所以有可能在身体里面有一点残留的邪气，在之后的几个钟头里面它又开始重新繁殖蔓延。那繁殖蔓延的之后呢，同一种邪气又再次做大，它的病状就会回来，对不对？那在病状回来的时候，我们讲过，当我们的正气觉得邪气在纠缠不清的时候，人会有烦的感觉，对不对？这前面的课有讲过了。那另外就是脉会变回原来的有表邪的脉，对不对？就脉又变成浮紧了。一般我们发汗解了之后，这个人的脉就哎不是那么浮了，就比较下来了。但是他的邪气又开始产生，又再一次的恢复到原来的感冒状态，他的脉会变成又浮起来。那这个脉浮紧啊，在宋本是写脉浮硕，就是跳得很快那个数字的数啊。那其实脉浮紧或者脉浮硕这两个说法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说这个病邪在蔓延的时候脉会跳得比较快，对不对？前面有讲过，这个病如果有传的话，这个人就会比较烦，他的脉就会跳得比较快，所以脉变的硕是一个病在扩展的状态，人会有的反应。那脉浮紧的话呢，等于是标示说他又回到原来这个麻黄汤的这个麻黄汤症的这个寒邪的状态。可是呢，他虽然回复到原来的这个症状，可是这个张仲景给了一个叮咛，就是你如果要同样的症状，你麻黄汤症你要第二次发汗的时候，请不要再用麻黄汤了。因为麻黄汤之所以使用，是因为你的汗孔都封死了，对不对？所以要开汗孔，用麻黄才能够打开这条出汗的管道。那如果你已经半天之前就用麻黄汤开过一遍了，那虽然它第二次症状又相同，汗孔还是闭的，但是这个时候汗孔其实已经被打松了，所以即使这个人是无汗，第二次的发汗还是用桂枝汤就可以，不要用麻黄汤了。如果再用麻黄汤的话，他的汗孔没有竖得那么紧，你用麻黄汤就会发到他脱阳。所以在这里就是叮咛说，如果你用过一次麻黄家族的发汗剂的话，第二次再发汗的时候就不要再用麻黄剂了啊，不要再用麻黄剂，用桂枝汤。那所以上次就是因为还没有讲到这一条嘛，所以助教感冒的时候就好像打电话给我，是说要再用第二次麻黄汤，然后我就想说糟糕哈，教书教的慢还是害死人哦，然后赶快跟助教讲说，迟慢有没有虚啊？有虚的要先吃小建中汤补好啊，那补好再用桂枝汤发就好了。那后来助教是用桂枝汤发好的，是不是？对，所以就第二发不要再用麻黄了，因为麻黄会让人变虚啊，对不对？就是第二发你感冒好了，人的命也没了，对不对？这没有意思啊。所以顾护人的正气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有这个基本的观念，就是不是说我们医疗一个疾病绝不是说 把邪气赶走就好，要紧的是这个人本身的生命能、本身的元气是不是能够保护在一个很好的状态啊。所以在这一条上面细节同学都不用记得太清楚，但是至少记得说，如果你得了这种汗孔没有开、没有汗的这种麻黄汤类的这个病的话啊，第一发可以用麻黄，第二发开始就不要再用麻黄了，这样子可以吧？啊，就是麻黄它用的时候要小心啊，不要用第二次。那再来呢，27条啊，跟28条呢，都是在讲一个物质的学问，就是物是不要治啊，就是不要加以干涉的一个状况。他说27条，他说呀，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精液啊，就是你在治疗一个病人的时候呢，可能用过发汗法，可能用过吐法，可能用过泻药，可能这个病人有失血啊，比如说这病人可能是刚好是产后啦、 MC 后啦，或者是流过鼻血怎么样，或者是亡精液，就是当我们用了下法或怎么样，这人的精液都会受损嘛，对不对？大汗也会伤精液。那这些病人在治疗的过程里面受到的这些损害，然后现在呢，你把他的病也治得差不多了，可是这个人已经受过这些治疗的过程这个创伤啊，那这个创伤你要不要处理呢？那张仲景就说，阴阳自合者必自愈，也就是这个人如果他身上的病邪已经离开了，就是可能你用了麻黄汤发了大汗，但是虽然这个人被你发得很虚，精液也没有了，但是至少他邪气已经赶走了嘛。那你就要去看他是不是真的身体已经可以不用处理，那你就要稍微把一下他的脉，看一下这个人的脉是不是阴阳自合。这个阴阳自合其实有很多讲法，如果说是用脉象来讲的话，你就要把一把，如果同学自己平常有在把脉的话就不会这么困难，因为如果脉已经恢复到你平常没事的时候的脉象就 OK 了啦。啊，那有些人，那或者是你把一把，就是有没有上焦脉跟下焦脉，就是尺跟寸它的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是左手的跳法跟右手的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个形状啊、大小、强弱都差很多。如果尺寸差很多，寸关尺那个差别太大，或者左手跟右手啊差别太大，那就代表他的身体的阳跟阴还是互相冲突分裂的嘛，那这样子可能要继续有一些挽救的措施。可是如果你把到的脉是觉得，哎，这个脉啊，三步浮中沉，左右手他的脉象都有一个共通的调子，好像他身体里面的每一个部位都已经有一种共鸣的感觉，你知道，就他这个脏跟那个脏他的那个跳法都有一个共通的调子在里面的时候，那代表他的身体已经正常或者是健康的那个能量运作已经开始发动了。那这样子的话，就算他身体有什么损伤，那就不用医他，你可能让他喝点稀饭啦，多休息啦，他的身体这个正常的运作会帮助他疗愈他自己。就在这里你不要太不尊重病人，又给他加什么东西。那这个阴阳自合还有一个讲法，就是啊，你摸他的皮肤是有一点湿润的感觉的，就是说不是出汗，而是你知道皮肤有些人不湿润是完全干干的，因为人如果阴阳不调和的时候皮肤是会完全干掉的，那皮肤有一些湿润的感觉，然后呢他的嘴巴没有很渴，因为其实生病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渴，但是没有渴到很烦躁的那种渴，就是嘴巴还 OK。 你问他说如果你要吞口水你还会有口水吗？他说还有，那这样就好，因为有口水代表你的气已经上得来了啊，所以嘴巴还有口水，皮肤有一点湿润感，这也是一个阴阳自合的象征。那有了这些象征呢，你就不要去医它。那张仲景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哦，这一条跟下一条讲的是一个很类似的现象，比如后下面28条他讲说啊，这个大汗之后腹下肢，就是你发了汗之后呢，然后又用了下法，因为 这个发汗之后腹下肢不一定是医坏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表邪用汗法发掉，对不对？那发完发现它有一些残余的邪气转到里正变阳明正了，所以要用下法，对不对？所以它是一连串的，这不一定是物质。但是呢，即使它不是物质，在这个过程里面，病人又出了一身大汗，又狂拉了一堆大便，他的精液能不伤吗？当然是精液受损很多，身体的水分很不够。那在这经过了这样一个疗愈的过程，如果这个病人跟你讲说，哎呀，我好久都没有尿了，那你听起来应该怎么说？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对不对？就是他是因为精液已经受那么多损伤了，所以他要等他的身体这个自我疗愈的机能回来，重新的肠胃再吸收水分，慢慢变成精液，然后再慢慢转输到他该去的地方，然后再有尿，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那张仲景就说，他说这样子的疗愈过程之后，如果一个人他尿不太出来，他说这是因为亡精液，是因为他的精液跑掉太多了，所以呢物质之久久小便必自利，就是你不要依他，不要做什么干涉，那你再等等看，他之后小便就会回来了。那宋本这个久久小便必自利是写后小便利者必自愈，就是等到之后他小便回来了，他的病就好了。那这两条的意义在哪里呢？因为这两条是一个身为医者很容易鸡婆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当我医一个病人，医到好像感冒医的差不多了，折腾了两天总算医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他说哎呀我尿不出来耶，结果你一听就觉得说哦又有可以开药的机会了，然后就给他吃利尿的药，那这不是害死人吗？他已经精液损伤两次了，你再吃利尿药损伤第三次，这人还能好吗？这不是很惨，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张仲景在提醒我们说，医生不可以多事到破坏到他人体自然的疗愈机能。像这个阴阳自合，就你之前看到这个人失血流汗又拉肚子，你觉得说哇他已经很虚了，对不对？那如果你在这个病人处于这个自我疗愈的这个阶段，你说哎呦你现在血虚阴虚，所以我们来补血滋阴啊，来地黄石斛麦门冬生地黄啊，然后什么这个玉竹西洋参，我跟你讲这样子的病人会得到你的滋养吗？对不起，不会。因为呢我们身体重新恢复它这个运作，这个微微的阳气要走通你的全身，达到一个疗愈的效果，这个时候是很怕阴要把它浇熄掉的。就你那个时候如果他哇好好来滋阴啊，就把他的生命原来可以走通的那些自我疗愈的那些能量都把它纠缠到没有办法自我疗愈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因为他之前损耗精液而随意的投以滋阴的药，那会把那病人害死啊。所以就是在这些片段疗愈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几个点你必须要沉得住气，不要做过当治疗。所谓的过当治疗，就是好像西医说什么杀癌症用化疗，对不对？可是化疗对人体有很多其他的损害啊，对不对？那同样的在中医的世界一样是有过当治疗的。像张仲景写这两条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两个点是有一天你医术比较熟练很容易不小心手痒发生过当治疗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大家医术都很烂，能够用到个麻黄汤发汗就已经觉得哇不得了已经就是已经没有办法顾到那么多，所以现在还没有这个风险。可是等到大家已经很熟练之后就开始会有这个过当治疗的问题发生了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希望同学呢这两条怎么样可以让同学消化成一个我们长长久久，就算以后有一天大家医术好一点了也不会忘记的一些原则原理。我觉得这个25、26、27、28这几条当然都是第一遍读《伤寒论》是保证读完就忘的嘛，至少我读到第三遍第四遍都还觉得这条有我之前有读过，就是我是觉得我会读完就忘同学有没有什么建议怎样可以帮助自己记得 多念几次，我觉得这还是要靠以身相许啦，就是把自己交给《伤寒论》，预定在三十年内可以读它200遍，那总不会忘了吧。像我昨天还听同学跟我讲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就是说是那是在哪里，在南投啊，有一个医者啊，他就是说是小时候什么脾肿大，是不是这个病啊，他就是小学毕业哦，然后他就自己在家读《伤寒论》读了30年，然后呢现在我们有认识人那个很严重的绝症，他都处理得非常好，然后他身边有一些帮忙他的那些小姐都是什么癌症被他医好的，然后就在那边继续帮忙，就用一些伤寒论很普通的药，他可以治到很重的病。那个人他只是小学毕业，他也没有办法去拿什么中医的学位什么，但他就是跟伤寒论做了30年的朋友啊，那医术好得不得了，这样子就是经过他诊疗都觉得哦，实在太厉害了。就天底下啊，其实只要我们肯跟伤寒论好好的做朋友啊，做20年的朋友，做30年的朋友啊，总是会有用处的啦。那不是说因为泥海夏比较有名，所以世界上只有泥海夏，不是这样哦。像我们这种乡下地方一样，有很厉害的经方医师哦，只是说看大家自己啊，要不要跟伤寒论做这个朋友。我觉得我跟伤寒论只交了7-8年的朋友啊，可是所以我觉得我的医术还上称浅薄，可是我觉得读伤寒论最有快感的一件事，就是即使是读到像今天我们教的这些最无聊的条文，你都会在读过它之后发现自己开药的时候医术有变好，就是每读几条医术就会进步一点，这是很确实的感觉。那当然这是一个慢慢的修炼的过程啊，所以如果要变成那种天下什么万病包医这种境界，可能真的要跟伤寒论做30年的朋友。因为我不认为我一个教书匠能够帮你们做这帮大家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的学习计划我都觉得我大概要跟伤寒论再做20年的朋友，看看医术会到怎么样。因为我就算现在教你们，我就算很用力教，其实听了也会忘记，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有些方没有用，几年后就忘记它的存在了。那就是要真正就是这里面的东西，其实你说它很艰难吗？我觉得也不会很艰难。我觉得在跟同学讲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很多表达都已经很浅白了，但是问题是我自己啦，我自己说我伤寒论读到第一遍第二遍的时候还是处在完全不能上手的状态。那所以同学如果现在是第一遍读伤寒论的话，那我想我也不能期待太多啊，但是至少就是你知道，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多学几条有多学几条的好处嘛，对不对？大家家常中感冒啊总是会能够越来越处理得好，那如果能够因此能够跟伤寒论变得交情更好啊，然后读它20年到30年啊，那这样子我想是这个会有蛮神奇的经验啊。因为你不要说现在有一些名医啊，就是很有名啊，可以医很多绝症，那这些很有名医很多绝症的医生，其实他们也就是抓着一本伤寒论然后一直在摸索它，对不对？所以大家的底子都是同一本基本功而已啊，只是看我们能愿意花多少的感情跟力气去使用它，去开发这本书的可能性而已嘛。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让大家休息久一点，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讲。